当时方志远在场。百成自杀和志远有关系。宁静，说是方志远要跟他分手，那百成以死相逼什么的。周宁静愣了一下，你这都是听谁说的呀？明航，明航在微信上跟我说的。那方志远他没什么事儿吧？方志远人在医院，被百成的父亲带着人给控制住了，那边撂下狠话了，一定要方志远对百成对这件事情负责。周宁静皱了皱眉头，随即苦笑，哼，海丽，我和方志远已经离婚了，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？报应啊，宁静。你说什么？报应？你不觉得这是方志远的报应吗？大快人心呐。周宁静低头，算是吧。周宁静的反应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海丽这样暗想。 鲁泽西的公寓，鲁泽西、老八、明航、毛俊都在，几个人也在商量这个事情。而方志远呢，正浑身是血被围困在医院里，当然那应该是百成的血。他们几个只是远远地看他一眼，幸好柏树林带来的那帮人现在还没有对方志远动手。陆泽西出面和柏树林聊了一次，那边的意思很明确，事已至此了，这方志远是非娶柏成不可了。老爸说，哎，老陆，你这办法多，路子也比我们野，哎呦，你倒是想辙呀。鲁泽西挠了挠头，你想我这不是正想办法呢吗？你别急呀。毛俊叹了口气说，哎呦，你说这百成也太可怕了，这都强买强卖了，买卖不成以死相逼，就不打算给方志远留活路了。明航凝神说，哎呀，志远到底怎么想的呢？我还以为他离了婚那就是因为百成呢，就是因为要和他百成结婚呢，你看怎么又闹分手了呢？老爸说，你不觉得百成不对劲儿啊？啊，这种女人别说结婚了，就是谈恋爱那都瘆得慌。我说以前百成不这样啊，不是，你说怎么回事，说变就变呢？毛俊说，哎，实在不行啊，就找百成聊聊，咱们把话跟他说清楚了。鲁泽西摇摇头说，这次啊，就是因为方志远想跟他说清楚，才闹了这出了。万幸啊，没出人命，干百成这样，哼，是钻了牛犄角了，出不来了。志远跟他谈都没用，何况咱们几个呢？明航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哎，要不我们联下安文，这帮同学里啊，跟百成关系最好的那就是安文，哎，也许安文的话百成能够听得进去。老爸说，哎，那就赶紧联系安文呢。说话间，明航和老爸四目相对，两个人上次的事情那还有疙瘩呢，又都迅速地移开了各自的视线。 医院病房，柏成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他已经醒了，那一刀不深，虽然流了很多血，但绝对没有切中要害，毕竟当过护士，柏成还是有这种常识的。柏成也不是真的想死，只是想吓一吓方志远。方志远还穿着那件带血的衬衣，垂着头坐在 百成的身边。他的身后是柏树林和几个彪形大汉。百成看了看柏树林说：“爸，你们走吧。” 柏树林一脸怒气：“现在走，我能放心吗？那方志远还没给我准话呢。”“ 这是我和志远之间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我们只是闹别扭了，他不是真的要跟我分手的，是吧，志远？你不是真的想和我分手的，是吧？” 方卷低着头：“你人没事就好。”“ 我问你呢，你不是真的想和我分手，是吧？”“ 我……”柏树林一指方志远：“你跟我出来。”“ 爸，你这是干嘛呀？”“ 我有话跟他说。” 柏成看着柏树林和方志远离去的身影，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。 病房外的走廊，方志远站在柏树林的面前。柏树林说：“方志远，你应该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吧？”“ 我知道。 我从柏城来医院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了，这是我必须负责，我不会推卸责任的。医药费、营养费以及后期的所有费用，我都会出的。”“ 我是钱的事吗？”“ 叔叔，我和柏城之间，我跟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你不能因为……”“ 你就不怕他再次自杀吗？” 柏树林盯着方志远的眼睛：“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一个亲人，他要是死了，我怎么办？”“ 是，我会慢慢的再跟他沟通的。”“ 沟通？我了解我的女儿，她对你那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，这辈子是非你不嫁了。好不容易等到你离婚了，你居然要跟他分手。方志远呐，方志远，你小子也太不厚道，太不仗义了吧。”“ 是是是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厚道，我不仗义，我不是人。可是我真的不能去白城。”“ 你！” 柏树林抬手想给方志远一个耳光，但是方志远没有躲开的意思，反而把脸凑了过来。柏树林收回了手，靠在了墙上：“ 你知道当年柏城为什么会突然离开某城吗？”“ 他说了，说你跟他母亲感情不好，两个人闹离婚，他母亲执意要带他去广州投奔他舅舅。”“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？”“ 嗯，是。”“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？” 柏树林犹豫了一下说：“柏城今天这样，让我想起了他妈了。他妈妈去广州之前，我就怀疑他有问题了。他对我疑神疑鬼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特别的容易激动，也特别容易被激怒。我就说呀，我说有问题得到医院看呢。他不同意，还说我这是在害他，想把他关进精神病院。” 方志远没有想到柏树林会跟他说这些，他倒是很意外。“那后来呢？”“ 我当时啊，开了好几家餐馆，每天都非常忙。这每次回家呀，他不是砸锅摔碗，就是大吵大闹。我让他去看医生，他反而说我有病。长此以往啊，我变得也不想回家了。我在外面就有了……啊，这个事儿你应该知道。”“ 这个，柏城那会儿跟我说过，说你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了。” 是，是。 确确实实我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了。男人想要的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想回家吃口热饭，能看着笑脸。是，我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。当然，我往外逃，逃避现实，这不解决问题，我也不对。后来啊，愈演愈烈了，也闹过几次自杀。再后来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就提出了离婚了。他说，就算是死，他也不会跟我离婚的。我去广州找百成的舅舅，前前后后的把这些事情都跟他舅舅说了。他大舅是个好人。他说，要不这样，他把他妹妹接到广州去，让我们俩暂时分开。方卷听得入了神，所以百成才突然离开了茂城。我本来不同意的，不同意的带走百成，可是他说他要让我痛苦一辈子，一辈子都见不到百成。听着这些，方志远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柏树林拍了拍方志远肩膀说，百成不容易啊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他妈前几年就去世了，是自杀。自杀？是啊，他没有告诉我，可是我知道，这些情况我都非常了解。我把他叫回了某城，就是想让他尽快的走出来，让百成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那怎么会是自杀的呢？抑郁症，重度的抑郁症。我很后悔，如果我当时态度强硬，说什么都要带他去医院的话，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了。志远呢？我今天晚上看到百成这个样子，就想起了他的妈妈。百成可能也出问题了。你是说百成也得了抑郁症了？我不敢确定。我唯一能确定的是，如果你就这么离开了他，他这辈子可能真的就全完了。是，他会变成这个样，我有错，他妈有错，可是他没错啊。他在广州吃了不少苦啊，他和他妈妈拒绝我的帮助，可以说到了后面，特别是他参加工作之后，所有的问题都是他独自面对，独自解决的。我想弥补他，本不该跟你说这些的，可是我没有选择了。我已经失去了他妈妈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他。说说我。方志远靠在了墙上。你想让我怎么做呢？暂时别跟他分开，说服他去看医生。有问题，咱就解决问题。方志远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脚尖儿。哎，想想吧，这个女人，你毕竟也曾经跟她相爱过一场啊。看她这样，你就真的能撂下不管吗？方志远并没有马上回答柏树林，可他心里明白，这件事情他不能不管，这个女人他也不能不管。柏树林和方志远谈完了，便带着那几个彪形大汉走了。他知道方志远内里还是个厚道人，这是一贯扭捏犹豫，做事不果断。但是柏成既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如果他方志远还有那么一点良知，是不会离开医院的。等柏树林走了，方志远只是安安静静地守在柏成的病床的旁边。柏成虽然已经睡熟了，却紧紧地握着方志远的手，生怕他离开自己。方志远想到之前和柏树林的对话，大概也知道了这些年柏成到底承受的是什么，又都经历了些什么，但有些心疼，更多的却是无奈。陆泽熙的公寓，明航抬手看了看表， 哟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了。陆尊熙说， 开车了吗？ 明航摇摇头，车在公司呢。那我送送你。老八突然站起来说，行，我送吧。陆泽熙还想说什么，毛俊拽了拽他的衣袖。等明航和老八走了，陆泽熙看着毛俊说，你怎么能让老八送呢？这万一打起来怎么办呢？毛俊笑着说，平时还总说自己智商比我高呢。嗯，你没看出来啊？老八这是有话要跟明航说，这才说要送他。我知道知道，我就怕他们俩说着说就打起来了。不至于，你还不知道老八吗？他就是咒我，这些天我估摸着也想明白了，也是时候了啊，让明航跟他好好谈一次。哎呦，千万可别出事啊啊！你说啊，志远那边的事情还没结呢。茂俊叹息了一声说，志远，哎，就当他是那儿还债吧。车上，老八开着车，明航在副驾驶坐着，两个人都有些无措。老八把手机递给了明航说，那个范哥啊，连上蓝牙了，就随便选选一首。明航接过了老八的手机，一愣，随即滑动屏幕，选了一首陈奕迅的《十年》。优美的旋律在车里回旋着，两个人慢慢的平和放松了下来。老八笑着说，哎，十年，哎，我挺喜欢这歌的，就是唱不好。你呀，你哪首歌都唱不好，都跟鬼哭狼嚎似的。可不是嘛。要说唱歌，我们这几个啊，还就得数你可以了。每次去 KTV 啊，你都霸着那话筒不放，跟开个个人演唱会似的。是啊，所以我是麦霸嘛。两个人笑了起来。明航摸了摸座椅说，不错呀，嗯，真皮的。哦，这辆 A3 呢，本来是给海丽买的，没要。老爸突然提起了海丽，明航的脸上一阵不自然。老爸又说，哟，对不起啊，明航。你说什么话呢？不是呢，我误会了，我还以为你们一直在笑话我呢。我真的没跟他们说这些事儿。后来他们告诉我了，也都骂我了，说我太冲动了。是，我能理解您的心情，真的，我是特别理解的。明航，什么别说了啊，行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 去哪儿啊？现在？ 对，就现在。你啊，踏踏实实坐着啊，你就别管去哪儿了。 车子拐弯，驶入了江滨大道。明航渐渐地不安起来，因为再往前开，可就是海丽的旧时光咖啡馆了。明航说， 我们这去哪儿啊？海丽哪儿啊？ 怎么着，你不想去坐坐？别，算了吧啊。明航有些尴尬，他已经很久没去了。去啊，去，今天我请客。 海丽正忙碌着，一抬眼看到老八和明航同时走进了咖啡馆，两个男人靠窗坐下。海丽犹豫着要不要去打招呼，这时大米走过来问， 海丽姐，八哥又来了。 啊，我看到了。嗯，你去招呼他们吧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海丽一边说着一边拖着身上的围裙，却见老八正朝自己走过来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

蓝天的蓝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海丽拖着身上的围裙，却见老八正朝他走过来。 老八微笑着说：阿亮，你有时间吗？我也跟你谈谈。 哦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就…… 明航也来了。 我看到了。你想干嘛？ 没什么，就是想跟你聊聊。阿亮，给我十分钟，十分钟就够。 老八和明航对坐，海丽坐在中间的位置。小桌子上摆了三杯咖啡，还有果盘和薯条。明航和海丽对视了一眼，他们不知道老八到底是什么用意。 老八笑着说：阿丽，这百城的事儿你听出了吗？ 是，我刚从宁静那儿回来。 你告诉宁静了？ 对呀、啊。我原本还以为方志远倒了霉，他会高兴呢。可是看宁静那个样子，反而还有些担心起方志远来。哼。 宁航说他们俩心里还有对方，担心呢也是正常的。 要是心里有对方，那还离什么婚呢？我看方志远就是自作自受。 老爸说，那你是怎么看百城的呀？ 我是怎么看百城的？ 嗯， 你来这儿就是问我这个？ 你行，随口问问嘛，这不聊天吗？是不是明航？老爸说着看向了明航，明航笑了笑没有说话。 百城有病呗，就算方志远要跟他分手，他也不能自杀呀，这不是在钻牛角尖吗？跟自己过不去吗？ 老爸说，是啊，这不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吗？哎，今天这事儿吧，我突然明白了我的问题在那儿。明航说，老爸，这好好的怎么说起你自己来了？来来来，喝咖啡。老爸笑了笑说，我跟那百城啊其实差不多，我们俩的问题就是太钻牛角尖儿。 海丽和明航都愣了一下。 我呀 应该醒悟了。 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 老爸站了起来。你们俩，嗨，我，明航也站了起来。老爸看着明航说：“我把海丽交给你了。” 你， 真的，真心话。本来是不放心的，可那都没用。好好对海丽，她是个好女人。明航说：“ 老爸，你别说了，你别往下说了。” 是，我这心里啊，确实有点难受啊。我接受不了你们俩在一起，我有点担心，担心你对他是不是认真的。可这段时间以来啊，我都看明白了，也都想明白了。啊，我是怎么想的，我的感受是什么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们对彼此的心意，他是不会那么轻易就能改变的呀。而我早就应该退出，也早已经退出了。 海丽惶惶站起。哎，行了，别再往下说了。 老爸笑着说：“我想说的已经说完了。”他把明航的手和海丽的手交叠在一起。你们俩，一个是我的前妻，一个是我的哥们儿。现在，我把你们拜托给对方了。老爸说完，转身就走。明航转身去追老爸。 海丽傻站在那儿，恍惚之中只觉得鼻子一阵酸楚。 老爸拉开了车门，明航已经追过来了。你给我站住，你还要怎么着啊？我已经成全你们俩了啊。老爸没有转过身，只是大声地说着，如果你不好好的对他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啊。老爸说着坐上了车，狠狠地关上了车门，绝尘而去了。明航只好掉头回旧时光，可是海丽早已不见了踪影。 第二天，安文从上海匆匆回来，百成还没有出院，见安文来了很是高兴，一边指使方志远给安文削苹果，一边乐呵呵地问着闹闹的近况，就好像他从来没有拿刀切过自己的手腕，也从来没有过这出闹剧似的。当着方志远的面，安文也不好说什么，便找了个借口让方志远去买咖啡，把他给支开了。等方志远走了，安文才对百成说道：“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“哼，我很好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怎么能够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？咦，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行了，我心里有数，你心里有数，这万一要是……好好活着不好吗？百成，你就非要拿这种事儿开玩笑啊？那能开吗？怎么了？你大老远回来，对我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，劈头盖脸的倒在指责我来了。有你这种朋友吗？我看呀，你从头到尾啊，你就没把我安文当成朋友。这一年来我经过了那么多的事儿，子文走了，闹闹病了，我恨不得拿我的命来换闹闹的健康，只希望身边的人都是好好的，除了好好活着，健健康康的活着，其他一切都他妈是空的。没有爱，活着不是也没有意思吗？你用自杀来威胁他，那能换来你要的爱吗？啊，换得来吗？至少他不会再离开我了。 方志远买好了咖啡，走到了病房的门口，刚要进去，便听到安文在说：“ 百成，你听我一句劝啊，你和方志远之间的事儿，还是要从长计议。” 方志远就没往里走，站在门边等着，觉得自己这个时候进去不合适。 从长计议？那我还要怎么从长计议啊？从我回卯城 在新天地遇到周宁静，知道他和方志远已经结婚了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开始从长计议了。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我都要让方志远回到我的身边。现在他总算回来了吧？啊，你说我还会让他走吗？哎呀，百成，难道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？对呀，一切都是我计划好的，包括那次。其实那次在酒店，志远酒醉以后，我和他根本没发生什么。 方志远后退了几步，手里的咖啡杯掉落在地上。方志远只觉得浑身不适，他想起了那一晚在酒店，他夜半酒醒躺在床上，看到了身边的百成，他以为他们发生了不该发生的。后来百成又热辣地拥抱着他，他差点沦陷。要不是之后安文给百成打电话说周宁静的父亲病故，他懊恼地跑出医院，心里悔恨不迭。原来这些都是百成计划好的。百成的出现，他的若即若离，他的言行举止，一切一切都只为牢牢地套住自己。就在方志远上了车准备发动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是一条日程提醒，提醒他今天下午小周子的幼儿园下午有个活动，是运动会，要求父母一起来参加。 新天地运营部办公区周宁静办公室。周宁静翻着小台历，上面写着三个娟秀的字，运动会。今天一大早，周宁静准备来上班前，小周子就兴冲冲地跑到他的身边，抱着他的腿。 妈妈，今天下午的运动会你一定要来啊，爸爸也会来的。 嗯，妈妈一定准时到场。周宁静笑着刮了刮女儿的鼻子。小周子慢慢已经接受了父母离婚的事情，他也发现虽然父母不在一起住了，但是他们俩对于自己的爱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甚至比以前更加疼爱他了。周宁静此刻看着台历，暗想，你妈妈是一定会到场的，只是你爸爸这时候他能脱身吗？周宁静想象着方志远在医院被百成牵制住的样子，就觉得全身都不舒服。周宁静没有大仇已报的快意，甚至还有一丝同情方志远。尽管不确定方志远是不是会出现，周宁静还是到楼下的运动专柜，他买了三套亲子运动装束。他只希望小周子和别的孩子一样，有爸爸妈妈陪同，让他觉得他们三个人还是一个整体。到了中午，周宁静便去找麦克告了假，还换上了那套运动衫。 麦克看着周宁静笑着说，哦，还是第一次看你穿这种衣服呢。 啊，我以前也健身，不过这段时间太忙，就很少再去健身房了。 看出来了，隐隐的你的马甲线还在吗？这样吧，以后明天晚上你跟我一起夜跑吧。 夜跑？ 对呀，我加入了一个夜跑团，都是一些年轻人，特别有意思。 啊，再说吧。 麦克知道这句再说吧差不多就是拒绝的意思， 也就没有再强求。方志远赶到了幼儿园，见周宁静和小周子都是一身的运动装束，有些尴尬。穿个夹克和牛仔裤的他，确实不像是来参加运动会的。周宁静递给方志远一个纸袋，他打开一看，里面有运动装，还有一双跑鞋。方志远有点哽咽了，这， 快点换上吧。 对呀，爸爸穿上一定是很帅的。 小小的运动场上，周子正和其他小朋友们在比赛着各种项目，方志远和周宁静全程围观，他们看起来似乎和其他家长没有任何区别。 等小周子他们整队的时候，方志远给周宁静递了一瓶水，都给您想的周到，还给我准备了衣服。 亲子运动会嘛，等一会儿还有我们要参加的项目呢。你忘了上一回你参加过的呀，刚开学的时候你还风光了一回呢。 是是是，这次啊我可不能给周子丢人呢。 哎，那个他怎么样了？ 方志远当然知道周宁静在问谁，就说，哦，没什么大碍，就是皮外伤，过几天就能出院了。 嗯，那就好。哎，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啊。 哎，我会的。方志远心里有愧也有悔，他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突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，方志远掏出了手机，是百成。 周宁静一眼瞥到屏幕上的名字，便笑了笑走开了。百成在手机那头大呼小叫，要方志远赶紧回医院。 方志远纵有愤慨，此时却也不能够发作，但唯恐百成再闹出什么乱子，只是好言安抚着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女儿幼儿园的亲子运动会，她不能缺席，必须参加。 这次运动会，小周子和他的父母虽然没有拿到冠军，却也挤进了前三，拿到了季军。小周子亲手给方志远和周宁静带上奖牌，一定要去吃大餐庆祝一番。周宁静见方志远神色为难，便对小周子说，周子，爸爸公司里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处理，那我们过几天再一起吃饭好不好？小周子想了想，才懂事的点了点头。 嗯，那好吧，不过这顿饭一定要吃的。 方志远看着周宁静不无感激。 周宁静说，快去吧，别磨蹭了。 等方志远赶到医院，百成和安文已经在吃饭了。这两天百成的一营餐食全都是菲斯特那边的服务员送过来的，是柏树林的安排。见 VIP 病房的小圆桌上并没有多出来的碗筷，显然百成并没有给方志远留饭。 百成看到方志远抬眼道，嗯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 哦，女儿幼儿园有活动。 又是什么亲子活动吧？百成的语气有些不耐烦，也有一些不屑。安文赶紧说道，哎，志远，你还没吃吧？哎，我去找一副碗筷。 他能没吃吗？肯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外面把饭吃了再回到医院的，是不是啊？ 百成，说什么呢？安文有些无语。 方志远便静静地坐在一旁，等百成和安文把饭吃了，又被百成指使着洗水果切水果。等百成不知道接到谁的电话，在跟熟人热聊天的时候，安文把方志远拉出了病房。 安文笑了笑说，志远，你呢，别 别太见怪，百成他最近情绪可能不太稳定。 何止是情绪不稳定啊，之前他父亲跟我谈过了，我打算过段时间说服他先去看看心理医生。 心理医生？ 你不觉得这个百成不再是十几年前的百成了吗？ 嗨，人嘛都会变的，我不也跟十几年前不一样了吗？ 不是，我是说他的精神状态，这段时间呢他有些过激了。 哎，志远，你这么一说，哎，好像百成确实有点嘛。哎，志远，你要带百成去看心理医生，那他现在这样能愿意吗？ 你放心吧，我虽然没有答应他父亲一定要跟他结婚什么的，但是这事我有责任，我不会往外推的。 安文一时哽咽，你说啊，好好的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 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这一切不是他早就计划好的吗？ 你 是，你们上午的对话我都听到了。 百成他只是方式方法有问题，他其实还是非常关心你的。安文顿了顿，便又继续说道，之前你开公司，我不是投了10万吗？那10万不是我的。 是他的？ 是啊，是他的钱。所以我说百成只是在一些方式方法上有问题，但是他对你…… 可是你不觉得他现在越来越不在乎身边这些人的感受了吗？这不是一种自私吗？ 志远，安文还想说什么，却听到病房内百成在喊方志远的名字。 方志远苦笑了一下，走进了病房。这天晚上，方志远在医院照顾百成。陆泽熙呢？默默回来了吗？要考察他的工作，陆泽熙便跟打了鸡血一样，甚至做了个新规划，要在茂城的边上的陇城开分院。如此一来，陆泽熙便没日没夜地加起班来了。这几天干脆在西亚那边支了张床，直接住办公室了。老八呢，自从和明航、海丽喝过咖啡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去过旧时光。这位常客业余时间没了去处，就只能窝在陆泽熙的公寓里当蘑菇了。老八正准备给自己倒点酒，看几集美剧就睡了。突然门铃响了，门外竟然站着海丽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87.6，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中华民族唱起来》，言语梁王作词，方辉作曲，王雅杰演唱。 汗满纳西京，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，门巴主家为吾尔，科尔克孜摇德昂，乌兹别克鄂伦春，